有单案件咧，讲翻成70年前嘅案件噶啦。咁香港重光之后咧，4-5年咧，啊，咁某一个香港嘅名门嘅大家族咧，即系经营而家呢个叫做东亚银行嗰个某个大家族咧吓，咁佢哋嗰个股辈当时系李佩才定系李冠春啊，唔记得啦。咁佢哋咧就系嗰阵时香港嘅类似维持会会长啦吓，定系咩两华会啊？ 佢帮入两华会咧。 帮日本人做嘢啦，咁啊俾人哋话系汉奸啦，咁到到而家李国宝就话人哋日本仔啦，咁我唔知佢可能嘅太痛系日本仔，咁但系有原因嘅，因为当时咧，即系呢个系嗰啲上老一辈嘅传闻啊，就话其中一个女性咧吓，就话俾日军强奸，吓、唔知系咪俾基谷廉介强奸啦吓，咁但系咧强奸嘅时候咧，佢有一种即系可能俾人咁俾人听到啦，叫床。咁就跟住咧就佢哋咧嗰啲老一辈就啊呢个人蛙荡妇啊，咁佢都唔想噶嘛，系咪女人 系啊， 系嘛可能人哋个能力好强咧，好好嗰啲技术好高超咧，令到佢产生欢愉咧，系咪？咁佢唔想噶嘛。咁自此之后咧，佢哋个家族可能对日本人特别憎恨，就系、是、因为咁样。 哦，咁样， 嗯。 系啊，咁即系咪佢阿婆吓？可能唔系，可能佢哋其中一个女主人啦，就俾人哋未俾啲日军睇中咗吓，俾啲太军睇中咗。 哎呀，真系， 嗯， 真系真系阴公噶啦，所以而家咁憎日本人啲生理反应，可能因为而家有啲研究话咧，就算系一个女人咧，同人哋性交完之后咧，佢嗰个会吸收到那个男人嗰个 DNA 噶嘛，就算佢冇怀孕都。即会有啲 DNA 嘅残渣留咗喺度啊！ 大肚咧，大肚可能就冇系咪 ？O K， 我唔知道、啊，当 时未有啊！ 我当时肯定冇大肚， 所以佢有啲日本人嘅人种、啊。 哦，咁啊，咁我唔敢讲，我唔系话佢阿婆啊，或者佢啲即系我听过，即系一个家族嘅其中一个女主人就俾日军就带咗去强奸，咁啊，但系咧强奸过程咧就俾你啲家族人听到佢喺度叫床，就好开心叫得啊，好欢愉，咁所以咧就被就系佢哋成为一个家族里面一个忌讳啊，咁啊俾人哋即系定性为一个人蛙荡妇咁啦吓。即系呢个系呼应翻你嗰个故事，就系因为女人真系俾人强奸，可能佢都当时都会有快感，都唔出奇嘅。 其实会 咁，但系佢咁佢唔想噶嘛？呢啲嘢系嘛？佢喂你见到嗰个叫做咩啊？神之手嗰、那个叫咩？ 加藤鹰啊！ 加藤鹰喂，佢净系一只手，佢都可以令到女人有高潮啊！咁有啲人唔想嘛？咁强奸一样噶嘛？咁你本身嗰个地方会产生生理反应就正常噶啦。 是啊，所以即系嗰啲律师系会即系问嗰啲问题咧，其实有啲情况下已经冇必要问嘅，即系喺而家嘅生理学嚟讲，已经可以证明到女人就算唔想都可能会有欢愉。不过佢哋会照问嘅，因为佢要令到你难堪啊嘛，即系嗰啲，所以冇办法嘅。 因为你难堪就容易会有出错啊嘛，即系你嗰个对答咗。 所以咧，嗱，我而家教翻一条桥，如果将来真系有啲人不幸啊，真系俾人哋或者强奸或者真系非礼咧吓，咁、啊、咧遇到呢啲无良嘅律师咧，就可以教你大家一条桥，你会反问翻佢，会反问翻辩方嘅，或者佢嗰个辩方律师咧，你有冇同任何人进行过光教？系你俾人哋插入，冇，你试下用俾人用手指。去强行吓、啊，即系对你进行一个侵犯，可能你都会有高潮，你唔信你试下，系咪一样噶？ 要问埋在座 嘅，有噶， 要问埋在座嘅陪审团添。 系啊，一样即系你咪一样问翻，喂，呢个纯生理嘅结构嚟啫嘛，你咪提供翻啲医学报告啦。男人俾人哋搞都一样会有高潮噶。 有嗰啲叫咩啊嘛，案前列腺啊嘛，屌你老尾，呢个系噶，我 系 好认真咁讲啊，系会 系啊，即系你睇翻医学报告都会嘅，咁系咪净系你好淫荡啊？你会享受俾男人鸡奸啊？ 黐线，咁梗系唔系咁讲啦，即系所以就系话，即系陶杰佢代表嗰种谂嘢方法咧，就好似啲四五十岁嘅白人啊。白人男性的想法方法， 因为其实廿几三十年前咧， 唔系应该系五十几六十岁嘅白人， 系 sorry， 因为同佢同同佢同一个 level， 当年佢喺英国俾人哋侵犯嘅时候， 啊系啊，应该系 嗰个年代同嗰个年代嚟嘅。 系啊，其实佢嘅嗰种对强奸嘅睇法咧，同 Donald Trump 嘅睇法系类似咯，即系佢讲嗰啲嘢流出嚟嘅嘢。咁冇办法啦，咁佢可能同埋有样嘢咧，就系、是、我睇到啲研究报告咧，就系、是、即系专系研究嗰啲强奸犯咧，即系嗰个样貌啊，或者佢嗰、那个社会嘅地位啊，各方面咧，其实。你是冇一个，我系揾唔到一个typical 嘅典型嘅强奸犯出嚟嘅，因为佢哋 冇特征嘅咩人， 冇特征啊，人人都可以做强奸犯嘅，其实原来 系啊， 即系唔系话你见到被 终点会有啲咩特别特征咁样嘅， 系啊，冇噶，原来系咁嘅，佢哋即系有啲嗰啲唔知刑事嗰啲 criminology 嗰啲人研究过呢啲嘢，咁原来基本上系个个社会阶层都会有强奸犯，同埋 系。 做任何各行各业嘅人都会有喎， 系， 同埋睇落去嗰人系正正常常， 包括埋大律师啦，或者上市公司主席都有机会啦。 哦，咁样样， 唔系真系好多噶。咁你咩人都其实系限于人嘅，特首都可能系强奸犯嚟。 而家难啲，而家难啲， 系冇咩。冇人知啫，即系可能啊，呢个系可能系其中一个假设咧，即系唔能够排除每一种行业嘅人都会有机会系强奸犯。 系啊，冇错， 系咪？ 系啊，系。同埋即系对女性宽容啲咯，我觉得就即系有啲网上嘅言论就系话呢个吕丽瑶好淫荡啊嗰啲性，咁其实呢啲指控就好扑街， 指控好走，系好过分嘅。喂，即系咧，佢当时可能系真嘅。咁但系咧，你细细个你好惊噶嘛？喂，十几年前互联网冇咁发达啦，仲系56K 时代啊！十几年前上网好捻慢嘅，你冇咁多资讯嘅，你亦都唔羞于启齿，亦都唔敢去问。亦同埋咧，当年你细路仔嘅知识咧，你亦都未必界定到嗰个系咪一种非礼。即系当然，如果你除晒衫同佢按摩，梗系唔恰当啦，系咪先？如果发生呢啲嘢，如果佢冇讲大话，喂，呢啲真系摆到明系一种猥亵啦。佢又冇强奸佢，可能冇强奸啦吓。咁肯定一种猥亵嘅行为，肯定一种即系一定告得入嘅。如果你话剥晒衫同佢按摩， 系啊，嗰个责任系喺嗰个。如果真系真嘅话，嗰个责任肯定喺个教练度啊嘛。个教练系应该拒绝，就算啊。就算是即讲到明而家我唔系我而家假设啫我唔系我吕丽瑶系。如果假设有个女仔佢主动佢14岁佢主动帮一个即佢除晒衫帮你一个男成年男人按摩你系有道德上嘅责任同埋法律上嘅责任系拒绝㗎嘛。你唔可以自愿㗎。 可以根本就你人哋自愿都唔可以。 係呀、啊、即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啊、即而家有啲人就出嚟话佢系自愿。 喂，就算你着晒衫同佢按摩都唔恰当啦，系咪先？ 衫唔识清嘅冇可能。如果即系你自己个女帮你啊，就冇所谓。即系讲真，如果系父女关系，个女帮你捻下膊头嗰啲冇问题。但系你即系一个点样讲？女学生本身就系你负责佢嘅安全嘅， 系 你去做呢件事，就算佢系 100% 自愿，你都系扑街啦。 系啊，你咪因为佢你嘅同佢嘅信任咯，因为你得到佢信任，所以你咪利益因你成年呢种罪加一等嘅一种。 系啊，但有啲网上有啲捻样咧，就系不断为即系用一个好可恶嘅角度去为嗰、那个即系可能真系有做呢样嘢嘅人辩护啦，话吕丽瑶佢系自愿嘅，其实 黐线嘅， 冇得讲。 你谂翻嗱。佢阿吕丽瑶佢自己嗱，佢有咁嘅名气啦，同埋咁嘅知名度啦，佢讲出嚟呢一佢即系佢依家咁样公开呢件事出嚟啊，佢其实都有考虑过嘅，佢知道自己个 backfire 会点样嘅， 唔系应该 受几大压力， 应该佢受咗好大嘅困扰，一路都冇有机会，到而家有机会佢咪爆出嚟咯， 系啊，佢自己都 知道即系佢受咗嗰啲委屈咧，可能真系委屈咗十几年先爆发出嚟嘅，有咩出奇啫？ 系啊， 我觉得好合好，我觉得正常嘅人性嚟嘅呢样嘢。 哇，系咯，即系佢容忍咗咁耐，佢自己都知道一定会有呢啲咁嘅人喺度 讲噶，佢自己都预咗有呢啲嘅压力，佢都要咁样公开讲出嚟。你谂下，佢要付出几大嘅勇气先可以做到呢一步啊？ 唔系讲 话系人渣嚟嘅啫， 讲嗰啲人咧本身都好淫荡噶啦，一定系一见到人就除晒衫饮鸠人哋屌嗰啲嚟噶啦。所以咧，即系佢本身佢系嘛， 就觉得所有人都系， 即系佛印同苏东坡对话咯，系咪啊？我觉得你系咪苏东坡话啱啦？我觉得你系一尊佛。我心里面是佛，我觉得你都是佛，你心里面有督屎，你觉得我有督屎咯，一样啫嘛。 佛人，即系鲁迅所讲嗰啲咯，就话你啲人嘅心态咁样咧，你见到女性嘅手臂啊，就会谂起佢哋赤裸裸嘅时候系点样啊？ 系啊， 就系咁样咯。 令我谂起啊， 伊斯兰要着罩袍咯。 啱啊，啱啊， 真系噶，冇办法啦。 即系呢度有， 应该印度都应该着罩袍。 即系着罩袍去跨栏， 唔系啊！印度应该着埋罩袍，因为你强 死你啊！ 佢哋真系见到一分肉都谂起强奸嘅，真系冇办法，印度女人都应该强制着罩，为咗保护佢哋安全。 我嘅其实最主要你强奸地方，即系强奸盛行嘅地方咧，就系嗰个女性地位系好低啊嘛。女性地位好低嘅人咧，即系个地方咧就会接受到强奸呢样嘢啊。 是 所以这个是即是香港讲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很正，即应该呢就是社会呢就不应该有人有些即现在的网撚出来呢就说吕丽瑶是很淫荡的。即这些人呢其实应该不存在的，香港这么进步的社会。但是香港仍然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撚屌。 即刻去人在网上写的嘛，不要忘记他的BB是香港。 不是的，网上呢是反映他人格的。因为你心里面呢你正常呢你见到亲戚朋友老豆老母或者同事你不够胆讲。因为网上你的身份没曝光呢你才够胆讲，那个是真实人性来的。 是。 那个才是真实人性。 好像说这边有个女仔被人强奸了。 是。 啊，那她去报案。咁啊，强奸佢嗰班学生咧，即系佢系女仔啊，俾班同男同学轮奸，嗰班扑街同佢影咗相出嚟，影晒相之后 post 埋上 Facebook， 咁佢喺度告嗰班友，咁点知咧之后咧就有一大班乜死白鬼又好咩人都好咧，就去攻击佢 Facebook， 话呢个淫荡嘅女人，唔停咁攻击佢。 哦，佢跟住自杀。 基本上自杀， 系咯， 最后个女仔自杀，因为警察话。我冇办，我哋冇一条法例去捉呢啲人，系佢自杀咗之后，而家先至可几年前开始讲啊，有冇得追啊，追翻啊咁。点知原来写去攻击佢嘅人嗰条友，嗱喺加拿大啊呢单嘢，写去攻击佢嗰条友系唐兰。 哦，刁辣性啊真系， 冇噶，呢啲太多呢啲人渣，真系冇办法，网上边，尤其是、 啊、所以你话攻击阿吕丽瑶嘅，未必系香，唔单止系香港人，可能全世界识中文嘅人都有啲人。做呢啲嘢， 本身佢哋一定系好淫荡嘅人。 梗系啦，即系有少少似阿 Donald Trump 啊，嗰啲奥地利有啲话佢捉个女仔翻嚟强奸禁锢几廿年啊，嗰类型嘅嗰种人系好多的。其实呢、這个世界， 但系喺外国咧，即系如果系男同学强奸轮奸一个女仔，其实好常见嘅，系好常见嘅啲嘢。即系所以就女仔真系要小心，如果系即系去玩啊，你一定要唔好一个人，亦都唔好有两三个女仔同一班大班男仔出嚟，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得过嘅男仔可以睇实你嘅，咁就 OK。当然信得过嘅都可能会突然反转猪肚强你啦，但系即系信得过嘅，我嘅意思就系可能系真系都系认识咗一段时间嘅朋友咯。就唔系无赤端端信鸠人咯、 啊。阿社长，你呢番说话咧，俾啲香港家长咧，即系听到想俾啲子女去海外升学嗰啲咧，即系打醒十二个星辰。 我点解讲咧？我见过好多 case 噶啦，因为就系有啲女仔咧，佢去啲鬼仔嗰啲 party 啊，咁佢啊，咁佢就十六七岁嘅嗰阵时，咁佢啦，要去鬼仔啲 party 咁啊，劲饮酒啦，即系屋企有酒鬼啊嘛。即其实理论上就冇酒，冇可能有酒饮嘅，但系实际上咧就一定有。有时而家可能而家啲细路仲夸张，可能吸埋 大麻 K 仔 系啦。咁佢一捞埋一齐嘅时候咧，你个人咧就根本反抗嘅能力都冇，就咁摊紧咗喺度，就俾五六条友轮奸啦。 而且是告不到的，因为个个都是懂得的。他们那五个人就一口搞定，他是自愿的。 是。 所以是要保护自己咯，即如果是，即尤其是女性的话。 嗯。 是，即这个没办法。我们即我见得太多这些 case，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女仔是这样，即香就算是香港人本身，即香港移民那个年代，其实这些事都有发生的。 哇，咁呢啲事都唔系而家嘅事啦，其实长年累月都会发生 嘅。其实人嘅社会咧，几千年前同而家系一样嘅，因为你系有 你嘅性改，你嘅性改变唔到嘛。 系啊， 你嘅性器官同几千年前一样噶嘛。 系啊，同埋你系嗰种兽性啊，系永远埋藏咗喺人嘅潜意识里边噶嘛。你系不断，你点样做人咧，就系压抑呢啲兽性嘅潜意识。去 所以咪就有道德同法律咯， 系啊，去令到你自己去做一个好啲嘅人咯，而陶杰或者其他人就 不我都仲有宗教 吓， 我讲都仲有宗教，因为咧起码有信仰咧，你会约束到一部分人会觉得哎呀唔系，有上帝睇住，虽然冇人知，但系上帝知，或者耶稣知，或者阿拉知啊乜嘢，即系起码咧你个头上面有个神喺度嘛。咁中国冇呢样嘢，所以中国嗰个情况咧就会严重啲嘅，因为佢真系冇信，佢信仰破咗产啊嘛。呢个外国，但我唔明陶杰咧，佢自称佢自己信天主教定系佢信基督教好似系， 我唔知啊。 即系佢讲嘅嘢咧，就基本上佢系拜撒旦嘅咯，好明显。佢头顶嗰个神唔系一个，唔系肯定唔系上帝啦，肯定系撒旦。 因为而家好得意嘅，而家好得意啊！而家喺西方国家咧，基督教嘅影响力系越嚟越细啊嘛。即是他是越来越少人信、基督宗教的。所以其实那个道德呢，你说是不是越来越败坏呢，都有可能是的其实。 但呢我见过一些小孩子呢，他们是自小受即信耶稣那种啦。那他们例如他我给碗东西他家人可能不喜欢，他不给你吃朱古力的。哦喂，你父母行开了啦，吃啦，不要理那么多，不用怕，吃了不用怕，他会指一指个天的。父母唔知，耶稣会知，佢、哦、哋会咁样咯，即系有呢一种嘢。 即系中国人嗰种说话啦，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之前你谂谂，或者做啲唔应该做嘅事之前，吓唔系会悬崖勒马吓，我唔应该咁做，系咪？ 其实中产嘅人咧就会多啲又惊呢样嘢嘅。中产嘅人，即系佢个道德社会嘅规范咧，系规范到中产嘅人嘅。最有钱嘅人咧，你系规范唔到佢嘅。最穷的人你都是规范不到他的，其实 是。 所以你见四叔呢一上了三万点呢，就什么不知道捐了十亿出来的。 是啊， 都其实某程度上都是有这一种，即是怕自己哎呀死了，我不做一些好事呢，到时候我会不会蚀晒呢，或者怎样会有那个卡玛的报应。 他怕落地狱，他都怕落地狱的。所以他觉得呢，我要做一些善事呢，就即可能是买一些赎罪券这解咯。很多有钱都做善事都是为了买赎罪券的。 或者想要人嗰个祝福咯，即系嗰阵时佢咪佢个新千亿新抱徐之奇咪生咗啲细路嘅，咪每个员工派一万嗰啲咁样咯，咪就系咁样咯，即系要人嗰句祝福啫嘛。系咪真心 咧？ 嗰啲就 系即系觉得啊，我有钱啊，要人哋同我分享喜悦，咁我咪派钱俾啲伙计咯。咁呢啲嘢即系佢系比较即系叫做咧肯发财立品嘅人咯。咁有啲人发咗财都唔立品嘅，好多都。唔系一定个个会发财立品嘅，不过就可能佢自己有啲拜咗佛啦，可能觉得啊都要做啲善事咁解咯。即系老实讲，无论点都好啦，有宗教信仰咧，个人就善良少少嘅。即系你做起坏事上嚟一定会做，问题就系咧都会善良少少。最怕就系咧唔好太虔诚，越虔诚嘅人咧，我以宗教名义杀人，我以国家名义杀人。太虔诚嘅人咧，一定系人渣，一定系坏人嚟。 嗯。 他一定他会令到他变成一个人渣，变成一个坏人，因为他觉得他是正义的，他是替天行道的。你梁振英都说以国家名义杀人，在他心目中他是替天行道的，为了国家杀你一班这样的是吧反对分子，这样的问题。是吧绑晒你回广州活摘器官，得回个学内喂猪，一样他觉得没问题的。是吧那有很多。即系你见嗰啲咩林业牧师嗰啲一捻样啊，嗰啲人佢觉得佢为咗天主做嘢嘛，而家天主系共产党嘛，而家佢上帝咪共产党咯，所以嗰啲咩管浩明啊乜嗰啲全部都系嗰只嚟噶啦，呢啲咧最虔诚嗰啲咧全部变晒人渣噶啦。 嗯，好。 梁振英可能睇咗战，阿梁振英咧可能睇咗战狼嗰啲啊，当咗自己系战狼一部分啊。 用国家名义包装咧，乜都做得噶，真系。 系啊，咁佢应该带队去救何志平啊嘛。 佢连何志光都未救到啊，点救何志平啊？ 何志光就难救啲，始终呢啲精神病嘅嘢系咪唔得咁易救嘅？即加拿大咧，即使几好，即使个医疗系统几好咧，精神病唔系咁易康复嘅。 唔系你要首先要去，要肯去睇医生咧，都系好难嘅，因为要承认自己，首先要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呢样嘢已经好难过呢一关。 系， 因为你身边嘅人话你有精神病，嗰啲人那个有精神病嘅人都讲我冇黐线，我唔系黐线噶，我系正常噶。 嗱，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话俾我知有个测试你系咪精神病嘅嗰个方法，佢咧就会带你去厕所，即系有浴缸嘅，有个浴缸咧就放满水，佢咧就会俾两样嘅嘢你拣，一个咧就系一只杯，一个就系匙羹，问你会拣边一样嘢将浴缸里面嘅水滗起，即系滗走晒，咁你拣边样？ 我两样都唔拣，我掹咗个塞就算噶。 嗱，依个咧就系一个答案。咁咧，但系好多人就会答啊，梗系用杯啦，杯快啲嘛，起码大个啲嘛。咁佢话咧，一般我哋所有病人咧，其实都会答，就系直接掹起个掣咪搞掂咯，掹起咗塞。 我系咪好正常啊？ 唔系啊，精神病院所有人都系答呢条问题嘅，都会答你，因为咧你系好难界定嗰人系咪精神病，因为精神病都会答你，掹起个掣咪得啦，你都黐线，系嘛？用只杯用匙羹，你系咪黐线噶？所有黐线佬都会话你系黐线嘅，你知唔知啊？ 哦，系咩？咁我系黐线喎。 系 喂啦，喂，大家可能未入过青山医院喎。我试下青山医院做啲义工嘅时候咧，你又好难分到边一啲系有精神病人，同埋一啲唔系精神病人嘅。我试过见过一个咧，我成日见到佢啊，着住到西 系嘛 咩啊？ 着制服嗰啲，那个扮医生嗰个就系精神病。 我成日见到一个咧，即系着到西装啊，拿住个公事包啦，行嚟行去，好似好忙嗰啲咁样嘅。跟住后屘我一日又忍唔住啊，其实你边个部门噶？佢话跟住佢谂一谂。唔系啊，其实我系病人嚟噶。 咁佢个问题唔系好严重。 系。 佢话咧，佢已经话俾听我系院长啊嘛。我就系院长啦。 哇，咁啊真系吓死啊真系。 死啦！ 西装有啊，有一个。 我要睇医生添啊，咁样嘅话，真系大镬。 系 。系 香港咧，都有个西装友咧，执到好线正，跟住咧入马场，跟住就指住个电视机系咁闹。我见过好多年，我由中学入马场嘅时候已经见到佢。而家咧个而家就冇打胎啦，以前有打埋胎嘅，而家冇打胎 嘅。哦，即系仲未翻身喎呢个人。 唔知啦，唔知咩事，系好香港好多精神病人嘅。 系个社会压抑大啊嘛。 系社会压抑大。 大城市就一定多多咩噶啦，多多精神病人的。 冇办法，因为你用脑就会有精神病人嘅咧。 我哋上网睇嗰时，好多人见到啲留言，都发觉好多系精神病人嚟嘅，其实真系。 系啊， 同埋 喂，其实我回应佢哋，我可能都有精神病啊。而家我怀疑，所以头先听你嗰个测试啱啊。 系， 其实我 你就回应得最多喎。 吓？乜嘢话？ 我回应得最多喎， 可能 我最黐线， 即系我。唉，真系。 同埋呢班喺网上留言嘅精神病人咧，佢哋个铺太大啊！佢哋发觉咧，佢哋会觉得自己呢个世界咧先至系正常啊！所以我哋一留言或者讲某啲嘢咧，就觉得我哋唔系正常。 嗯，紧要嘅，有得佢留言咧，系个门都系黑系嘛？ 都好嘅，好过喺出面作恶嘅都。 但你会盘住过门都系客流，佢喺网上世界好过佢斩人啦，系咪？ 系啊， 我哋都做翻件功德嘅，其实等佢网上发泄咗，咪唔会出嚟斩人啦。 系好过冇人流啊，有一啲 系啊系，系冇所谓嘅。你应该当佢一个即系咧，当佢需要关怀嘅人，循循善诱，系咪令到佢早日康复？又或者咧，唔好加重佢嘅病情，咁就得噶啦。 咁啊系，喂喺我哋度留言咧，好过去陈文嗰度留言喎。 哦，系啊， 加重佢病情，听得多佢哋讲嗰啲。 系啊，一定加重病情嘅，一定重好多嘅，系嘛？嗰啲到时咧就会出嚟实体杀人啦，就会落把刀出嚟啦。 系咪？而家我哋将佢留喺虚拟世界，啊、我哋做嗰啲功德。 系啦，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讲咗呢一节好长，呢一节可能要剪两节。 剪开两节啦，咁啊，我都要食饭啊。 好， 好， 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